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我相信有点可能。 双眼，年少的轻狂丢失逐渐，几多的痛苦，几多的遗憾，回味中的是珍贵的资源。爱的烛光点燃自信火焰，昨天的幻想若隐若现，几多的不舍，几多的挂牵，回眸中的是精彩的画面。再见吧老师，再见吧同伴，再见吧我的校园。再见吧老师，再见吧同伴，再见吧我的校园。爱的烛光点燃自信火焰，昨天的幻想若隐若现，几多的不舍，几多的挂牵，回眸中都是精彩的画面。再见吧老师，再见吧同伴，再见吧我的校园。再见吧老师，再见吧同伴，再见吧我的校园。把离别当作新的起点，让六月成为永恒纪念。前方路漫漫，青春无极限，与风扬帆驶向梦的彼岸。再见吧老师，再见吧同伴，再见吧我的校园。再见吧老师，再见吧同伴，再见吧我的校园。 生命多少篇光荣的历史，我一定记不清。千千万万个生命在大地的怀里，万万句句的流水涌在心底。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，陌生的感觉一点点

带着春的希望，春的气息，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。今天是5月6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Thank you. 我的

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妈，咱们出发吧。 听说你在学车？ 对啊，北京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，小车、大车、摩托车都能学。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，口碑特别好。 我也要去，怎么报名？ 报名就打83701668，83701668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：首年商业险、2年基础保养、24期免息。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。 车主朋友注意了，置换二手车就来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5798666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啊，朋友，你是喜欢哭了还是喜欢笑？啊，我看如果能笑，还是笑笑笑笑笑。 在生活当中，忧愁苦闷虽然免不掉， 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。 在生活当中，忧愁苦闷虽然免不掉，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。 笑还是笑笑笑笑笑， 看春晖大地阳光明媚，青春多美妙， 千万不要泪水浸泡自己身烦恼。 看春晖大地阳光明媚，青春多美妙，千万不要泪水浸泡自己身烦恼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。 笑比哭好， 哎呀，笑比哭好， 笑比哭好， 哎呀，笑比哭好， 笑比哭，笑比哭好。

多少岁月时光才遗忘这段情，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，你不提谎言偿还的借口，我怎么能相信？爱的心路旅程，我曾经带你牵引，这只能说我太多情，不敢埋怨你无情。我曾经耐心听伤了我自尊。

此直到天长地久。

是否懂一懂，昨天也是一片晴空，没抱我就最好低头，让风吹散爱他的理由。飘过的云不回头，一朵遇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爱有他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从容？他的温柔像我不折不扣，他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。 爱是片沙， 以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， 没看见海市蜃楼， 它不会停泊，它只是经过。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至少快乐过。 飘过的云不回头，一朵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爱有它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他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从容？他的温柔让我不折不扣，他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。 爱是片沙， 还以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， 你看见海市蜃楼， 他不会停泊，他只是经过。此一游， 至少快乐过。 他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爱是片沙， 幸福终于向我招手， 没看见海市蜃楼， 它不会停泊，它只是经过。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还会有彩虹， 还会有彩虹。 我早已迷失了方向，我掩饰不住的慌张，在迫不及待的张望，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。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，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，我越陷越深越迷惘，路越走越远越漫